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27面，427面倒数第二行，从下面右弥陀苏超这个地方看起啊。弥陀苏超曰：无生人略有二种，一越法，二越行。越法则助无其作之理，戒曰无生，慧心安此，故名越人。这注视一切，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就真谛来讲，确实没有生命。这个在华严，在本经前面，我们都学了很多。一切法就在当下，就在一念，这一念不生不灭。这个意思很难懂，本来不生，哪里会有灭？这是诸法实相。我们凡夫所看的是这一个现象，相似相续相，不是真的。因为每个念都不一样。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实验，我们到他实验室里面去参观，好像有两三次。他告诉我，我第一次去看，好像是2004年。到东京去访问，他已经做了10年了，做了10几万次的实验。他告诉我，居然没有一个相同的图案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你这个话说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。他很惊讶，他没有接触过佛教，也很怕接触宗教，怕人家说他迷信，说为什么不可能有两个相同的呢？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，就像我们用摄影机旧式的胶卷的摄影机拍电影一样，你所拍出来这个电影那个底片那个幻灯片决定没有两张相同的，可以说是大同小异， 啊，绝对找不到两张是相同的。啊，我们同样一个念头，前念跟后念不一样。啊，以水试验来说，啊，我们用爱心对着这一杯水，可是前念跟后念那个爱不相同。所以他第一个接近跟第二个接近不一样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还原观上贤首大师所说的畜生无尽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慧能大师禅经里面所说的能生万法。啊，法没有定法。随着念头在变化，这个念头就是阿赖耶。只有转世成智之后，那个念头是一样的了，前念跟后念是一样的了。为什么？它是无念啊，无念就一样，有念就不一样啊。只有十报庄严土可以说是相续相啊，不是相似相续相。十法界六道所有一切现象啊，都是相似相续相啊，绝对没有相同的啊。这就是无其作之理啊，这叫无生。啊，无起作，有没有起作呢？有起作的相，无起作的理，就是相有理无。啊，从理上讲呢，无生啊，一切法不生啊，一切法是假的。啊，般若经上金刚经大家常读啊，不学佛的也念金刚经啊，这在古时候读书人一定会读这部经。经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既然是虚妄，你就不应该在这个虚妄相上啊起分别执着啊，起心动念要控制它，要占有它，要大错特错。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从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当中，你就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的态度正确。啊，什么态度呢？游戏人间，就像我们现在出门观光旅游，可以用这种态度啊，到这个世界上来观光旅游啊，绝对没有控制，绝对没有占有啊。我到这来玩几天啊，就走了，住旅馆，旅馆不是我的啊，但是我住了几天。我有所有权，我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啊。这个宇宙我们在这通通要做如是观啊，我们有使用权啊，决定没有所有权啊。你认为你所有的错了，那是妄想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判缘，这就对了啊！了解事实真相，一切随缘。还原观上的四德，第一个随缘妙用啊，妙用就是妙用，对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妙了啊！随缘当中啊，不设清净心。 啊，《无量寿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清净平等觉，随缘不妨碍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没有失去清净平等觉，这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。啊，清净没有丝毫染著。啊，平等没有高下。觉没有迷惑。啊，这叫妙。啊，妙用指的是这个。啊，这是慧心安此。啊，安在这个境界里头。啊，这个境界我们把它称为自然。啊，自然现象。啊，自然现象它能够生精神现象，精神就有执着了，啊，起心动念了，有分别了，有执着了，全起来了。虽然非常非常微细，它已经变质了。变质，外面境界也变了。一真法界，十报土，它就变成十法界。如果分别执着很严重，那就变成六道。啊，极其严重呢，就变成三途。都不是真的，自己变自己去受，所以叫自作自受。啊，佛菩萨把这些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让我们从这个地方觉悟啊！啊，觉悟之后一定要放下。不放下呢，那又迷了。啊，所以看破之后立刻放下。放下帮助你更进一步的看破。啊，这个样子你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了。提升到究竟圆满，那就是妙觉果位了。啊，回归自信，回归常寂光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是慧心安此，此是这个境界里头。啊，绝不是烦恼。啊，八识里面心心所都没有办法。啊，这是大定。无生法忍是大定啊，那么这叫忍。这个是就法上来说，第二呢是就行来讲，行是修行。啊，从你修行功夫上来说，叫报心成熟。这个报是报土，如来的报身。啊，如来有三身：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，这叫报身。啊，报土是报庄严土。你修行的功夫成熟了，成熟，这个时候是什么境界呢？这下面告诉我们，智明于理， 能证的是智，所证的是理，理是自信。啊，自信里头本具智慧德相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啊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佛说道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。所以大乘经上常说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个话是真的，本来是佛。那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的啊？世尊一句话道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，变成这样的原因在此地。你有妄想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啊，妄想分别妄想执着当中有个分别省略掉了啊，我们体会，我们来学习，一定要加上去，妄想分别执着，啊，就变成这样子了，变直了，这个就是畜生无尽，啊，能生万法，就这个意思。啊，那我们现在明白了，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你就回归到自信了，你就证得究竟圆满了。华严经上讲的妙觉位在等觉之上，那么此地报行成熟，只要圆教诸诸菩萨就证得了。虽然证得呢，他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十报图里面四十一位菩萨啊，这四十一位菩萨举报图啊，啊，我们称他做摩诃萨、大菩萨、化身大士，啊，四十一位化身大士，那经常常常有这种称呼啊，啊，就是指这个国位，啊，他们报行成熟，底下完全是形容他们的境界。啊，第一个理智一如，能证的是智慧，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所证的是自信。本经里面说，三种真实的真实之际啊，真实之际就是理，无相无垢。不再执着相了，不但不执着，分别没有，起心动念没有，啊，公事公用，这个时候无功用道啊，在这个境界里头啊，他还有无明习气没断，有没有办法给他断呢？没有。因为你不能起心动念，你起心动念就是有功用， 就是有相有功啊。所以古人说此处用不得力，那就是无相无功啊。用不得力怎么办呢？这无时无明习气怎么断呢？它自然就没有了，时间久了就没有了啊。古大德用个比喻让我们体会呀，这段事情很难说，说不出来啊。古大德用酒瓶，陈酒的酒瓶来做比喻啊。酒瓶的酒倒干净了，确实没有了，擦得干干净净，可是闻闻有味道，那叫习气啊。这习气能不能除掉？除不掉，没有法子除掉啊。唯一的办法，瓶盖打开放在那，放个一年两年再去闻，没有了啊。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就是习气有浓淡不一样啊。出去的人施住菩萨很浓啊，施行位的菩萨就淡一点啊，施回向更淡一点啊，到这个施地呀还有很薄很薄，到等觉所以还有一品啊，等觉上去没有了，妙觉位没有了啊，没有了他就不住什么土了。十八土有相啊，就不住十八土了，到哪里去了？到长寂光去了啊。那么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十八庄严土怎么来的？无始无明习气来的，有习气就有十八庄严土，没有习气十八土就没有，长寂光才是真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永恒不变啊，它没有相，三种现象都没有啊。不但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精神现象，连自然现象都没有啊。这个自然现象呢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啊，我们换成现在科学所讲的一秒钟，一秒钟1600兆的频率在那震动，那个自然现象那也没有了啊。这是无相无空，所以旷若虚空啊，旷是空旷，像虚空一样这是说真心，说自信啊。湛若庭海啊，湛是湛然，讲它的清净，就像大海，这个大海是平静的，没有风浪，没有染污，在庭海星石望火啊。星石就是八识啊，望火是无明啊，无始无明，寂然不起啊。八识不起，当然跟着八识的心所也不起了，八识没有了，转八识成四智啊，他不迷惑了啊。阿赖耶变成大圆镜智，摩那变成了 平等性质。啊，第六意识变成妙观察之，前五识变成尘所作之，啊，全是智慧了。啊，分别执着再不会起来了，啊，寂然不起，这叫无生啊。啊，那这是什么人证得的？啊，华严会上，初住以上。在中国佛教啊，禅宗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真的了啊，这种人要往生西方净土，十宝庄严土啊。在教下呢叫大开圆解啊，在净土叫理业心不乱啊，名称不一样，通通是这个境界啊！真的，他们证得无生法忍啊，这叫无生。先说前面所讲的，幽通住地啊，不是从初地讲起吗？啊，后说就是。此地讲月行来说的啊，月行月法啊，也就是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上所讲的为八地所转，八地以上才真的啊，八地故知净言书中之无生法忍，讲的无生法忍即弥陀疏钞莲池大师月行之无生法忍啊，净言四说七地以上，莲池师所说的就是八地啊，七地以上不就是八地吗？所以两说无为，人王经上也讲无生法忍啊，无生法忍法忍的时候啊，因为人王经讲无忍啊，这个无生法忍是第四，最高的叫极灭忍啊，这是化身菩萨所证的，在七地八地九地啊，它分三品。七地菩萨真的是下品无生法忍，八地是中品，九地是上品啊，十地所证的不叫无生，叫极灭啊，十地菩萨是下品极灭人，等觉菩萨是中品的极灭人啊，妙觉果位是上品的极灭人，在人王经上讲啊，那么我们都可以参考啊。至于于是一说啊，还有很多不一样的说法，自不具露黄念老居士肯定莲池大师的说法，啊，小慧圆净言书里面说法跟莲池大师意思是相同的，幕后这一段本经三人啊，这三种人以音响人为首，入顺人次之，异于行接近而同于华严摄人品啊，即如来 行险经啊，旧华严经是人，旧华严经是东晋时候翻译的啊，我们称为晋经啊，六十卷叫六十华严啊，华严经在中国三次翻译啊，第二次是唐朝武则天执政的时候啊，武则天做皇帝把国号改了，不叫唐，他叫周，所以华严经是在他那个时候翻译完成的，所以华严经也叫做大周经啊。开经记是武则天写的，无上甚深微妙法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写得太好了。后来世世代代祖师大德想再做一首开经偈，做不出来，一直都用他的。啊，那么他死了之后，也就被人推翻了。啊，恢复唐朝。啊，儿子中宗皇帝。啊，是唐太宗的孙子。六十华严是人，第一个是音响人，第二个叫顺人，第三个无生法人。啊，跟这个次序相同。啊，第四个如幻人。啊，他后头有个简单的解释。这些呢通通是叫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了有正确的看法。啊，真是所谓啊，相有性无，性是体。啊，幻想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看电视，电视屏幕像有没有，有，不能说它没有，它是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，它没有体，体是空寂的。金刚经上比喻作梦幻泡影，佛说要应作如是观，这正知正见的啊，所以我们说你可以欣赏，你不能控制，你得不到啊。世间人把它当真，不知道它是假的，所以想控制，想执着啊，还在这里头竞争，造无量无边的罪业。啊，实在讲，造罪业也不是真的，也是假的。可是，造这些罪业，它有果报。啊，六道轮回的果报，地狱畜生恶鬼的果报，果报也不是真的。你不知道它是假的，所以你真受苦啊，就像做梦一样，做梦的时候不知道做梦是假的啊，一个老虎要吃你，吓得一身冷汗啊，从梦中惊醒过来，哎呦是个梦，如果晓得是个梦啊，就像菩萨一样舍身为虎，不是修了大功德吗？确实是这样的，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。 啊，所以教我们要看一切法如幻，佛法也如幻，可别把佛法当真。为什么呢？佛法是跟世间法相对产生的啊，世间法好比生病，佛法是药，如果病没有了，药也就没有了啊，药是因病而有的啊，佛法是因世间法而有的，哪来这个佛法了啊？自性清净里头一法不立，也一法不舍，那这才圆融啊！啊，三种现象，物质、精神跟自然现象，啊，它起来由它起，灭随它灭。只要你对他不起心不动念，一切正常啊！你对他起心动念错了，他是假的，他不是真的 啊！起心动念迷了，分别了，迷得更深了。啊，如果再执着了，那最深错了。啊，起心动念的时候，十报图出现了，诸佛如来的十报图出现了，那叫一真法界。啊，如果起分别呢，四圣法界出现了，设法界四圣法界，又起了执着呢，六道出现了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理解呀，我们把分执着断掉啊，六道就没有了，从六道醒过来了，这一场梦醒过来了。如果与一切法不分别的时候，从十法界醒过来了啊，这是世间法啊，十法界六道都叫世间法啊，出世间法呢，那是十报图，十报图是无始无明习气，就是起心动念啊，起心动念跟起心动念的习气都断掉了，哎呀，佛法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啊。最后一个如如不动的，不生不灭的，是常寂光净土啊，他那什么都没有，常寂光什么都没有，不能说无，为什么？他能现象啊，所以叫真如啊，自性，自性就是一切法的自体，诸位晓得，一切法无量不变，自体是一个啊，自体就是真心，真心是一个，也叫本性，佛教也叫法性。一个你要真正真的了，真正明白了，你就晓得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什么关系，一个自信的一个发现的，不是一家人的，是一体呀、啊。一家人还有分，还有你我他的，没有啊，就是自己啊。啊，一切万法就是自己。所以，在这个时候，信德现前就慈悲。啊，慈悲就是爱呀、啊。 无条件的同体大悲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个慈悲心？同体嘛。无缘大慈，原始条件没条件。啊，与众生乐没有条件。帮助众生离苦也是没有条件。同体。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。害别人就是害自己。这不同呢，害别人怎么害自己呢？自他是一不是二啊。你害他，他要没觉悟啊，跟我一样没觉悟，那就变成什么？变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自他永远迷惑，自他永远造业，自他永远受苦，双方都受苦啊。啊，而且呢，而且有的时候还牵累别人，那你造的业就更严重啊，这个事情历史上记载的太多啊，诸位要看一看安史全书，文昌帝君胤祉文，你看他前面啊，他说他一十七世为士大夫，你看他造的业啊，一十七世的果报啊，以后遇到佛法了才觉悟了，才明白了啊，这一回头，这个怨恨呢，才化解掉。不学佛法，永远不知道；学佛法，才真正能化解。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，一切法如幻，如一。焰是火焰啊，我们点一支蜡烛，看蜡烛的火焰如焰，都是比喻啊。火焰是无常啊，它不是真的，它是一种相思相续相啊。我们用摄影机电视的摄影机就照，就发现了。啊，如梦，啊，这个梦，佛在经上用的最多，人人都有做梦的经验。啊，诸佛如来出现在人间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应化。在印度住世80年，天天讲经说法，叫大作梦中佛事啊，他没有把这个世界看成是真的啊，所以一切境界在他面前，无论顺境逆境都经历过，善缘恶缘都遇到过，如如不动啊！啊，他知道境界如梦幻泡影啊！啊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，如想，想是回音，前面讲过啊，我们在山谷大吼一声。回音马上就过来了啊，如影，我们站在亮光下面，身上有个影子啊，影子是假的，不是人 啊，如画，画是幻化啊，第十如空，啊，确确实实，佛在经上讲，一切法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六百卷大般若经，我看过一遍之后，提了12个字，啊，我的心得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释迦牟尼佛讲这桩事情22年了。我们现在想一想，这一桩事情为什么要讲22年？你听1、2遍没听懂啊，听100遍、200遍还是入不了境界啊，你还是空不了啊。应该是古人所说的常识熏修啊，一门深入常识熏修。佛讲22年，无数次的重复，帮助上中下的根性悟入境界啊，这是实相啊，般若经讲真的不讲假的。啊，你看看前面啊，学大乘学般若，前面的基础阿含12年，方等8年，前面的根20年啊，才跟你讲真的，讲万法皆空。让你彻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其如大乘境界，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最后法化，法化是成佛了，法化是一乘法了。啊，《法华经》到最后做总结了，诸佛如来出现在世间，唯说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，除佛方便说，跟你说大乘小乘，跟你说三乘，声闻缘觉菩萨方便说啊，不是说真实。真实只有华严法华啊，无量寿啊，这里头跟你讲真实啊。二无量寿是真实里面的真实，这个经比般若深，比华严法华还要深。啊，所以这个经是难行之法了，真的一点不假。啊，你有法华华严的基础，你入无量寿很容易。为什么呢？它是华严经的总结。 也是《法华经》的归宿。啊，隋唐时代的大德讲得好，华严法华皆是无量寿的引导，啊，引导你入无量寿，这话讲得好啊。我初学佛的时候啊，是从学哲学进去的，所以对于净土念佛法门怀疑，以为是佛的方便法，度这些没知识的老太婆，用这个眼光去看他了，贬低他了，不愿意碰他。跟李老师十年，老师苦口婆心劝我，我都没接受。啊，叫我看印光大师文钞，看过了，很好，我很赞叹。啊，我不再轻视净土，还是不肯学啊。真正死心塌地学净土呢，是我讲华严经讲了一半啊，真的讲华严法华楞严啊，华严讲了一半，忽然心血来潮，想到文殊普贤修什么的，修的什么法门，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啊，后头经在后头没讲到吗？往后面翻，哦，才恍然大悟。文殊普贤通通发愿求生净土，啊，还带领华藏会上41位法身大士到极乐世界去，跟阿弥陀佛学。这个对净土啊，那个恭敬之心呢，才升起来，哎，才体悟到这个法门不可思议。难怪诸佛菩萨都说难行之法，真难行啊！啊，难行你能行？只有一句话能解释，你过去生中曾经修过这个法门，你与净土啊善根深厚，只能这个说法，绝不是偶然的。过去没学过，现在一接触你就相信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我们过去生生世无量劫来，可能呢，这个经已经学过很多次了。啊，自己现在不晓得。阿赖耶识里头，那阿赖耶识资料库啊，里头有资料。嗯，这次碰到了，把旧档案又翻出来了，那他又连上了，这叫善根。啊，如果没有善根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对初学不可以轻视。啊，说不定人家过去修的比我们都好，善根比我们深厚。啊，我们修一辈子不见得能往生，哎，他修几年正可以正往生了。啊，善根福德深厚啊，啊，语言自然成熟啊，那我们这一生也算很幸运， 如果没有这些大经大论支持，我们很难接受。啊，可是接受了，那比别人是要深一些，理我们清楚。啊，我们接触到没有一丝毫怀疑。啊，修行的方法我们了解，啊，懂得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理论的依据明了，啊，深深体会到这个法门，特别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超出诸佛如来所设的一切经，啊，一切经的功德累计起来都比不上佛号。啊，今天这个大灾大难能不能解决？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解决。啊，但是人不相信，啊，真的不相信，道理太深了。要把这个道理讲清楚讲明白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们也是为了这个灾难，时间太迫急了，把华严经停下来，啊，开讲这部经，今天刚好一周年，啊，去年清明开讲，啊，今年刚好一周年，讲了700多个小时，啊，一半。那下面再一半呢？啊，最少我看这一部经是1200个小时，啊，可能到1400-1500个小时。啊，这次讲得清楚啊，讲得明白了。啊，一直听下来，我相信至少会给你增长信心。啊，不信的听了相信了。啊，已经相信了，你的心根扎稳了，你不再会动摇了。啊，又十人评语，这60华严，若闻真实法，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，真实里面的真实，不惊不怖不畏。信解受持，爱要顺如，修习安住，是为第一，随顺影响人，我就做不到啊。啊，跟李老师十年，时时提示，啊，劝我，用种种善巧方便劝我，啊，他老人家很清楚，我喜欢华严，喜欢大经大论，不喜欢念佛，多么不容易啊！啊，有很多人一听他就相信，我非常佩服。啊，那真是大善根大福德。啊，一听就相信，就一门深入。啊，10年不改变，成功了。 成就了。啊，一部弥这个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黄中昌居士在深圳闭关，2年10个月，啊，往生了。啊，3年还差2个月，这真正是善根深厚啊！啊，他来做实验。啊，听我讲经，说许许多多人都是3年成就的。他做个实验，看3年能不能成就，果然成就。那也许人说，那成就之后，那弘法利生多好呢？是好。弘法利生要有发愿，他成就他知道啊，今天度人难啊，太难了。啊，今天度鬼容易啊，鬼比人好多啊，听话，他们知道苦啊。啊，就我们讲度异类众生容易，度畜生容易。啊，度这些花草树木，这些精灵容易。啊，树神、山神、土地都容易。度人非常非常困难。啊，这些事实我们都知道。如果在这个环境之下，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，绝对正确。啊，成佛之后，这个世间的人真正回头了，想修行，想学佛了，他就能在极乐世界再回来。道家慈航啊，他在这个世间到极乐世界，跟这个世间有缘分呐。啊，佛不渡无缘之人，啊，肯定会来。啊，这是成就。啊，真正成就一定随缘，有缘多住几天好事，没有缘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大好事。下面又曰：此菩萨随顺极进，观一切法平等正念，不为诸法随顺深入，一切诸法清净，执行分别诸法，修平等观，深入具足，是为第二顺人。啊，顺人就是我们经常前面讲的如顺人。啊，这个菩萨随顺极进。啊，心常常安住在极进， 前而言之，决定没有浮躁啊，他心是定的。在圣经里面，不生贪念；在逆境里头，不生嗔恚。啊，他能保持清净平等。啊，不被外面境界所转，外境不能影响他，这是功夫啊。人是定功啊，相当的定功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定功？下面说出来了，观一切法平等真念，观是看破，他对于一切法看破了，一切法是平等法，一切法不生是平等法，清净染污不生，善恶不生，邪正不生，你从那个一念上去看，一切法不生。当下即是，没有过去未来，没有此界他方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时空没有了，时间空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时空从哪里？从分别来，离开分别，时空就不见了。科学家讲空间维次啊，空间维次从哪来？为什么禅定里面空间维次就突破了，就没有了？于是我们就明白了，原来空间维次是从分别执着生的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空间维次没有。啊，科学家为我们证明空间维次是存在的，而且非常复杂啊，数量没有边际啊。我们今天人生活在三维空间空间维次越高，能量比我们就越大。啊，像蚂蚁这些小昆小虫，云飞软动的啊，软动的小虫，它们生活是二维空间。它只有长广，它们有高的感触。啊，都是从分别执着上生起来的。啊，佛能够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啊，佛从哪里学的？经上告诉我们，他确实有12年的参学，19岁离开家庭， 啊，离开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出去参学，过苦行僧的生活。12年了，啊，古印度就是当时印度宗教非常发达，印度的哲学、世界之观，他生活在、生长在这个环境。那么这些高人都修禅定，四禅八定，不是释迦牟尼佛所创的修学法方法，而是古婆罗门教传下来的。啊，古婆罗门教比释迦牟尼佛至少要早10000年，所以印度宗教通通都修四禅八定。啊，印度这些学派也修四禅八定。他们这些人对六道里的情况一清二楚啊！啊，上面到非想非非想出天，下面到阿鼻地狱，啊，没有一样不清楚啊！所以他是限量境界，他不是从理上去推断，不是亲眼看到的。亲自接触到的，这能假得了吗？啊，不是一个人有这个本事，有这种本事人太多太多了。啊，虽然如是啊，可是问题不能解决。啊，六道清楚了，见到了。六道从哪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以外还有没有世界呢？没人能回答。啊，所以，释迦牟尼学了12年，把所学的放下。在毕波罗树下落地。如更深的禅定，啊，阿罗汉第9定、第10定、11定，一直往下去，啊，我们想到最后是自性本定，妙觉果位所证得的自性本定。大彻大悟啊，见性成佛了啊，一切法完全通了啊。出定之后，因为佛在这个树下，毕波罗树下成道的，所以这个树以后就叫它做菩提树。啊，为了纪念他，现在这个树还在。啊，他表演给我们看，放下12年修学，就放下所执障。佛讲了，障碍两大类，一个烦恼障，19岁出家，事情烦恼障掉掉了，放下了。啊，12年所学的放下了，所知障放下了，2障放下了，明心见性，障碍没有了。学东西学太多了不好啊，学太多是所知障深了、厚了，障碍你开悟，障碍你证果。啊， 古大德传下来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这里头有大道理啊。学习是好事情，别搞到世俗之障里头去了。啊，学的是什么？知识。障碍了智慧。障碍了见性。啊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智慧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智慧从哪来？从戒定慧。啊，我们学一部经就是持戒，不学第二部，这叫持戒。一部经里头学个三年五年就得定，啊，心就不散乱了。定个两三年就会开悟，啊，悟了之后没有学的都通了，一经通了，一切经都通。一个法门通，一切法门都通，平等正念这个方法在佛门里头用了三千年了，现在人不用了，不用就乱了啊！学西方科学方法，科学方法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科学方法像现在量子力学家，不错，难得了，他们也是一心专攻啊，才会有这样成就。啊，今天科学界是向两个极端发展，一个宏观宇宙。一个量子力学，两极发展。宏观宇宙是广阔太空啊，太空物理学家啊，他们的报告也写得很好，告诉我们现在天文科学仪器所观察到的宇宙叫大宇宙，实际上只是宇宙实际上的十分之一，还有十分之九啊不见了。啊，观看是宇宙不断在扩张啊，扩张到边缘上不见，看不见了。啊，它是90%。能观察到的10%啊，那个90%不见了，他不知道，我们知道啊，那这些佛法比他高啊，那90%到哪里去了？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，什么现象都没有了吧？你观察一定有现象嘛？啊，它没有现象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你管什么？啊，所以我们晓得，啊，量子力学，你看，观察到物质现象的缘起，啊，是念头变现的，啊，念头是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的缘起。他怎么说呢？无中生有。很难得了，很不容易啊。啊，那佛法就这经验从哪里来？自信清净圆明体。啊，但是自信清净圆明体呢，那就是常寂光。啊，那是你圆不到的。你什么时候会知道？你能够把妄想分别之事全放下就见到了，你不放下它障碍见不到，放下就见到了。科学家没放下啊，只是用数学理论上发现， 然后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观察，是真实。佛经上讲得很好，这种方法来研究宇宙，大能观察到宇宙的边缘，小呢能看到阿赖耶，但是阿赖耶从哪里来，他不知道。这就是用意识心，就第六意识，它所缘的境界，它是有限的，缘不到自性。明心见性决定不能用意识。观一切法平等正念，这就是华严经上的正知正见，不为诸法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前面讲了，它当体皆空，相有性无，似有理无，他们也不敢死。你只要不分别不执着，是一点妨碍都没有。所以你可以随顺他。这个还原万上讲啊，随缘呐、随顺就是随缘的，随缘深入。你能看到一切法清净。怎么看到的？心清净，境随心转，心清净看一切法都清净，心平等看一切法都平等，境随心转了。因为境这个境界确实是心所现的，一切法唯心所现。心是能现，一切法是所现。所以一切法跟着心在转。如果我们的心善，境界就善。心要是恶，境界就恶。今天地球发生问题了，到处都是灾难，什么原因？心不善。地球能不能救？能。连美国布莱登博士都说能。怎么个救法？他提出三句话，真能救地球。第一个，就是全世界的人弃恶扬善，就是佛法讲的断恶修善，这第一句。第二，改邪归正。第三，端正心念。这三句12个字做到了，社会就安定了，地球灾难就没有了。地球上人多，粮食资源不够用，你只心念变转了，地球那个是源源不断，资源就又丰富起来了。境随心转嘛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嘛，这都是佛给我们讲的最高的指导原则、原理原则。我们真的能懂，真的能切入，真正能这样做，哪有不幸福？哪有不圆满的？那真能解决问题啊！全世界一切众生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一家人， 和睦相处，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，啊，极乐世界就现前了。啊，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？前面我们修过很多，啊，助上善人聚会一处，它是上善成就的。那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可以说是极恶造成的，十善的反面，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贪嗔痴慢，造绝了。啊，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，啊，如果我们回头，啊，我们真正奉行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、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这世界马上就改变。啊，境随心转。啊，佛法能救世界啊，救世界现在救人心呐。啊，不从人心上救起，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啊，因为境随心转，境是心变现。啊，我们现在心不善，变现出不善；心要善，马上就变现善。啊，身体多病是心不善，你的细胞都变成了带上病毒。如果一改过来，心善了，带病毒的那些细胞啊，它立刻就恢复正常，恢复正常就是健康。啊，没听说哪个佛菩萨生病的。为什么？他的心念端正，他没有邪念，他没有恶念，啊，所以他不会生病的。啊，贪嗔痴，佛称这个叫三毒，什么毒啊？病。啊，一切病毒的根源，贪嗔痴。这个东西改过来，无贪无嗔无痴，你把病根拔掉了。啊，什么样的疾病，传染病，你不会感染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身体不带病毒，你带病毒就很容易感染。啊，不带病毒的人感染不上。现在讲免疫，你是圆满的免疫。啊，这个就是对自己身体，身体也是境界，境随心转了。啊，居住的环境，地球还是境随心转，乃至于太空，啊，星系，我们太阳系、银河系，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。所以我们念头在转，那念头清净，念头善，全都转成善好啊！啊，心行不善，你就看到灾变啊！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那佛常说，我们也念了很多。至心一处啊，无私不办。啊，我们把心就放在阿弥陀佛这一处， 我身体不好，我精神不好，念这阿弥陀佛就会念好。啊，今天我们居住的环境多灾多难，我就只心一处，只心阿弥陀佛。啊，一心念阿弥陀佛，我这个地方就不遭灾难。啊，所以不信是大随烦恼里头头一个。你不信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你真相信，真是依教奉行，它真起作用，真帮你解决问题。执心分别诸法，分别即是不分别，分别什么？样样清楚。这叫分别。什么叫不要分别呢？不分别呢？没有分别的心，面对诸法没有分别心，样样清楚，没有分别心，没有执着，啊，没有控制，没有占有，修平等观了。修平等观要没有境界，你的平等从哪里修？啊，先在人事上修平等观，然后再在一切万法上修平等观。啊，就是经题上清净平等，清净阿罗汉的境界，平等菩萨的境界，觉是佛陀的境界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就是我们的真心呢，就是阿弥陀佛了。啊，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事上讲是阿南无阿弥陀佛，理上讲就是清净平等觉。离四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清净平等觉就能转境界。清净平等觉能帮助社会，真正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我前天看到同学从网络上下载一段新闻。啊，胡锦涛主席啊，在中国接见法国总统。啊，胡主席对他警告，告诉他，战争不能解决问题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他说历史可以做证明。啊，解决问题是清净平等觉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后遗症。我们要能接受啊，要能相信啊。文化教育能解决问题啊。中国几千年来用这个方法，外国人学中国历史，没有一个不佩服。这么大的国家，这么多的族群，这么多的人口，啊，居然几千年来长治久安。 靠什么？靠教学啊！所以教学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一个国家真正想把国家治理好啊，解决社会问题，解决灾变的问题，真正落实用教育的方法啊，能够培养五六十个好老师，啊，专门教导传统文化，啊，国家来培养五六十个人不难，用一个电台，用一个频道，对全国来教学，一天24小时不中断，老师轮流教啊，随时打开这个电台都能受教育，我相信一年社会就安定了。啊，社会安定的这个地球地方灾变呢就会减少。啊，肯定风调雨顺啊，五谷丰登啊，国泰民安啊，真能做得到啊。啊，过去06、07、08、03年，我们在安徽庐江汤池小镇做实验。哎，那个地方你看，3年当中没有灾难，周边有灾难呢，就这个地方没灾难。啊，这个小镇48000人，人心淳朴善良。啊，懂得孝亲尊师啊，大家都学弟子规嘛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学，老师带头啊，从身教啊做出榜样给大家看了啊，教成功啊，没有做实验，大家不相信。我们参加联合国和平报告，和平会议里面做报告。啊，很多次主题的报告，大家听了欢喜，可是没有信心。啊，会后，我们一起吃饭聊天，有些会友问我，法师你讲得很好啊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，就是大随烦恼头一个不信，那就没有法子了，逼着什么非要做实验不可啊，找一个小点做实验，做出来大家相信，我们真可以说是祖宗之德啊，中国人传统这个文化教学虽然丢掉了100多年，底蕴深厚啊，出乎我们意料之外，我们原先在那办学做实验也没有把握啊，给老师们在一块研究，想象当中至少在2年到3年大概可以看到一点效果，没有想到3个月效果卓著，没有一个人不吃一惊啊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，老师们把这个情形告诉我，我都吓一跳啊，人怎么是这么好教的 啊，可惜就是没人教啊，证明了老祖宗所说的 人性本善。三字经上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证明了啊，恶人的本性是善的，不是恶的。而恶是一时迷惑，你要教他说马上回头，良心就发现了啊。所以教育真管用，真能治国平天下。啊，所以中国人自古所谓的诚意正信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他前面还有两个根，第一个是格物，格物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放下欲望，你的心才会清净。啊，格是格斗啊，跟谁格斗啊？跟你的欲望格斗啊，你的良心跟欲望去格斗啊，战胜欲望，崇尚道德啊，知之是求学啊，没有真的学问，你半辈要死啊。啊，欲望多的人，德行学问很难成就，那是障碍。啊，所以头一个把欲望放下。啊，清心寡欲，你的学业道义很容易成就。啊，所以这种教学并不难了。我们找不到实验的场所。啊，我很喜欢找一个国家来做实验。啊，国家领导人要同意我们这个想法。啊，招聘五六十个老师。啊，专门来学习传统文化，就学习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啊，用远程教学啊，每天用电视、用网络播出去啊，圣贤教育课堂。频道就可以用这个名字啊，圣贤教育课堂。早些年我访问中国大陆的时候，陈大慧先生找我啊来访问啊，做了一套访问的，这个题目叫和谐拯救危机。以后在香港也做了一次第二期。啊，我们还在去年好像是在马来西亚做过一次，在吉隆坡，大概是录了七个小时。啊，他把它定作题目和谐拯救危机第三期。啊，这个事情马哈迪知道了。啊，以前的老首相。啊，他改了个，帮我们改个名字，叫教育拯救危机。啊，改得很好。啊，教育拯救危机就更明显了。啊，我跟他合作， 我说教育，现在学校教育太多了，什么教育呢？上面加两个字，圣贤教育。啊，圣贤教育拯救危机。啊，他那时候刚刚从国外访问回来，比较累，要不然他也参加了。我说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啊，谈谈这些问题。啊，确确实实，如果我们的回归圣贤教育，社会有救了，世界有救了。啊，西方人想的这种方法，利用战争、武力，解决不了问题啊。啊，那个思维是错误的。啊，汤恩比博士说的，孔孟学说，没有人反对，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宗教，我都接触过，提出来。没人反对。啊，孔孟学说什么？我提出四个字：仁义忠恕。啊，仁是爱人，我爱自己，我爱别人，推己及人，没有人反对啊。啊，义是什么呢？义是合理，思想、行为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大家都赞成啊！啊，忠是什么呢？忠是忠，不偏不斜啊，这叫忠啊！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我们用心，不偏不斜啊。恕是什么呢？现在人疏忽传统教育、圣贤教育100多年了，心没有归处，没有依靠啊，所以做错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啊！造作的这些是罪孽，用什么心呢？饶恕他，像夫子所说的。继承不恕，他已经做成了，不要讲了。啊，随事不是善事，他一定会做成功，不要劝他了。既往不咎，已经过去了，一笔勾销，大家心都定下来。啊，为什么？没有受过伦理道教，不知道，不懂。现在我们开始一起来学习啊，做再大的错事都一笔勾销，不再追究了。恕道啊，这样好不好啊？很多人现在好，这个方法好啊，安定当中恢复和睦，恢复伦理啊，恢复道德的教育，要从安定安稳当中啊。你如果说是一追究啊，用惩罚，社会就乱了啊，那不是个好方法啊，一定要用恕。我们自己做错了，希望别人原谅我们啊，那我们就想到别人做错了，我们原谅他。啊，大乘佛法真诚慈悲，跟仁义忠恕意思一样啊，这汤恩比提出来的啊，解决现前社会问题啊，他提出孔孟学说大乘佛法啊，我们在孔孟大乘里面找到四个字啊，八个字就把问题 解决了。无论是你个人问题、家庭问题、你公司行号问题啊，整个社会问题，这八个字通通能解决。不能用惩罚了，不能用法律，不能用军队，那是越搞越糟糕啊。啊，这个东西像大夫治病的，你要知道他病从哪里来的，病源找到，对症下药。啊，仁义忠恕，啊，真诚慈悲，这副药非常有效。认真学习，问题真能解决。啊，我们也想在这个地方找一块地，建一个小村小镇，我们来做实验，就用这八个字。啊，这个小镇大家生活在一起，各个人落实这八个字，认真的实践《弟子规》感应篇是善业。啊，也就是用这三样东西把仁义忠恕做出来，把真诚慈悲做出来，做一个榜样给世间人看。啊，这个事情不难啊。啊，我们先要邀约我们敬宗的同学，啊，大家学佛在一起学听经念佛已经有几年了，啊，年岁大了退休了，我们住在一起，啊，先建一个小村，以后人多了，慢慢就变成小镇，人再多了就变成城市，啊，这个里头就落实这八个字。啊，修平等观呢，深入具足啊，是为第二圣人，此即儒圣人也。啊，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儒圣人，底下的是讲无生法忍。我们现在时间到了，这一段呢，我们留着明天再来学习。啊，今天就学习到此地。